们这一集应该已经录第三次了吧？ 对，就是距离我们第一次大概已经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今天是期中考的 倒数 第二天， 那我还有两科要考， 好可怜哦， 好惨。 你不是大四吗？ 不要这样， 我已经没有科目了。嗯，对，好，那我觉得大家还不知道我是谁、欸，子欣，你要帮我介绍。就是我害羞一点，比较害羞。 什么啦？那我首先讲我，就是我叫子欣，政治系四年级，在第一节的时候跟大家聊过天。然后，我旁边这一位是要怎么介绍呢？就 是 我们的 podcast 担当，就是我们所有的企划、啊，从大家听到前十集，包含这一集，还有可能未来的一些企划等等，还有包含器材啊，都是由 AD 所一手包办。 对，好，大家好，我是经济系。大三的 AD， 我一直以为你大四、欸，好烦哦、喔。 就是好啦好啦，其实我年纪是大四，但我实质上大三。那为什么我等下会提到？嗯，对。但简单讲，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是担任一个打杂役的概念。嗯，对。好啦，我其实算是我们 Podcast 的执行计划嘛。嗯，对。那我们这一集，你知道我们这一集要讲什么吗？ 你说我们要谈的主题吗？ 对对对。 学生后大人中还有后青春的诗。 OK， 那你觉得这两个主题对于你而言，你会怎么样解读？ 怎么样解读吗？我觉得它跟前四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集比较像是，从一个大四生，就是22岁的角度去回顾大学四年、啊，或者去展望你可能未来的生活会长什么样子，这样。 嗯，那后青春的诗呢？因为你前面讲的是学生后大人中嘛。嗯。对，那后期真的是对于你而言，你会想要怎么样去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大家通常说青春都是什么15、16、17、18岁嘛。 对。 那后青春的时代比较想在谈的是，至于现在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待青春这件事情，嗯、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在20几岁的日子里面，然后保有青春。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讲的可能比我当初想的还好。 没有，那你要不要先就是 对我先 跟大家简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集，还有你前四集当初在发想这些企划的时候原本预想的主题这样。 好，我觉得按时间轴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第一集嘛，第一集就是告诉大家说，欸，我们瓜牛马路制造所到底在干嘛，然后跟欸，谁是瓜牛，谁是马路，就是我们那时候设定的 TA。和我们自己，或是说，欸，这些学生分为哪些族群？嗯，然后再是 EP2 的大学前、大学中和那些年我们遇过的奇人异事，那就是在讲说，欸，可能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新奇嘛。那可能我，欸，会拿说，欸，我在我高中时期跟我大学中这个刚开始的这个过程中去做比较，然后去探讨之中的不同。那因为你到新的环境，你自然也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就奇人异事。那你可能会听过一些校园传说啊，或是可能系上的某些很神奇的学长姐，或是那种万年没办法毕业的地府灵之类的。然后再来是 EP3 的那个大学学分 C3 取二，跟期中后休学前。那这个其实就是，欸，我们进入学期，就是可能到一段中间的时候，欸，你会面临到期中考，然后。你可能在期中考之前，你可能会选择说，欸，我可能会有很多社团啊，我有很多朋友啊，我会谈恋爱啊，或是等等，还有我的学业等等兼顾。那这时候其实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那你到期中，你可能表现得很好，也可能表现得不好。那你在这之中，你是怎么样去做选择的？ 没错。 对，然后你之后你要如何去平衡，如何去调整你的，就是你分配的比例。然后再一次到 EP4 的过去年少轻狂跟现在风花雪月。这其实是谈论到说，欸，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些平衡之后，这个东西比较发生在大二、大三或大四的时候，欸，你可能开始接触到一些，比如说系队啊、社团啊、系学会啊、学生会等等的。那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少轻狂的部分。然后你也可能谈了几场恋爱，或是你也可能经历了可能你跟你友谊，或是说你跟你家人之间等等这些情感上的变化。那这是所谓的风花雪月。然后再来是到我们现在的学生后大人中和所谓的后青春的诗，那他主要在讨论的是说，哎，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刚进学校，我们刚进学生大一的时候，可能我们对未来是很有展望的。那现在我们两个是已经是大四的年纪， 臭老人， 对，就是我们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跨足到社会去的这些人了。那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这四年中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我们跟大一时候的我们，或是跟大一时候期望的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的不同， 然后我们想成为怎么样的大人，和我们是如何成为一个大人。 嗯哼。 但在当我们去面对一些现实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保有我们的初衷，保有我们的感性，这就是到我们后青春的事去讨论的。 大家如果对前四集有兴趣还没听的话，要记得回去听哦。 对。 那我们先聊一下刚刚你讲的东西好了。你觉得你在大一的时候，嗯，就是你还18岁的时候，就是对于未来，对于22岁，甚至是对于大人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啊？ 你说我大一吗？ 对啊。 其实我大一刚进学校的话，我会觉得我是想成为一个 elite。 精英， 就是，对我就想成为一个那种 LA， 就是可能以后在投行啊，或在事务所啊，或在银行， 嗯， 可能哎，欸，领着不错的薪水，然后过着可能人人称羡的生活。对，可能他有很大的竞争力，可是他也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会觉得，嗯，对，那搞不好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哦， 那你呢？你对于18岁对于你22岁或是你之后想成为的人是什么样的想象？ 我那时候应该也是差不多吧，因为毕竟高中刚毕业到大学，嗯，就是会对于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憧憬，就是会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比如说在自己专业的科系领域上面就是发展的很突出啊，或是可能过着会让大家称羡的生活吧。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大一的时候都会这样子想吧。 对啊，就会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但其实也不知道厉害是什么样子。 嗯，因为说这些厉害好像来自于可能我们从小接触到，比如说，欸，我们家可能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就是我们自己周遭的哥哥姐姐， 哦， 或者说什么商业周刊，学长姐， 商业周刊真的很经典，欸，伟人传记。 对，就觉得，欸，好像什么25岁赚大的钱，好像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 26岁年薪百万，有没有？ 对，就觉得，嗯，好像我也可以做到。 就是从小因为阅读太多这种就是成功人士的一些经历和过程，你就会想要在你上大学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那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就这个风气？ 好，我觉得它不能被定义为好或不好，欸，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目标，会让你去追寻或是努力。只是如果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我回头去看，就应该说以我这个年纪，然后如果再问我一次，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大人，我应该不会有一样的答案吧。 你说就是，如果现在的你回到18岁，然后问你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吗？还是问说你现在 现在你问22岁， 那22岁你会想成为怎么样的大人？ 22岁的我就是不会想要成为很厉害的人啊，可能就是希望就是可能未来出社会啊，或是未来的生活状态会是自己喜欢的。 嗯哼， 嗯，或是自己喜欢最重要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讲起来有点空泛或是有点高空，但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对于社会有影响力，或是对于就是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握度的，然后并且对于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温柔的建议之类的。 那听起来其实才是真正的厉害啊。 哪有？ 不是吗？ 没有年薪百万啊。 我觉得你能够做到对社会有影响力，就是可能已经超越了年薪百万这个 level 吧， 就是比较像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嗯， 想追寻自己想做的目标，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金钱啊，或是一些名目上的虚荣。哇， 这真的是蛮令人佩服的。 那你呢？如果以现在的你， 现在的我吗？其实我到前阵子吧， 嗯哼， 我才有所感悟吗？也不是说感悟，就是我才意识到一些事情。 嗯， 像是我以前是个还蛮追求所谓功利， 嗯嗯嗯， 就是世俗的功利啊，比较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以理性在思考的人。 嗯， 我觉得我以前的我可能会对周遭是蛮苛刻的。 嗯， 也不只是对周遭，可能对自己也是蛮苛刻，觉得情感啊或是感性的东西都只是在阻碍我们向前，让我们没办法做真正最有效率的选择。 真的好苛刻哦。 对，那后来是就是真的经历了一些事情，在我这个大学过程中我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去意识到感性的重要，就是人不是只能用理性过生活。 真的，我觉得不能完全单靠理性或感性过生活， 对，而是如何将两者去做平衡。 嗯， 那也是我近期吧，就是比较慢慢去学会，欸，如何将两者平衡，那也是才慢慢的去学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听起来有一点的抽象吗？因为好像很多人会，你说、 具体点来说，不然你想象一下你三十岁的样子好了。 三十岁的样子哦，其实我三十岁的时候，我会想要有一个家庭哎。三十岁我真的已经蛮想，好吧，搞不好我现在就其实蛮想踏入家庭了。 天 哪！但就是可能因为我现在的交往对象是我初恋、就国中时候就交往的，就是国中时候就喜欢，然后高中时候交往过的初恋这样子。 好浪漫哦！这可以到时候再大家一起讲。 这个可能就是要另外要付费解锁，这就是我们采会员制。对，好，反正就是。可能三十岁的时候，我是想要，应该说，我这个人本身是追求家庭的，我去追求所谓的功利，或者说好的薪水、好的职位，也只是希望我能够在未来，我今天成家立业的时候，我能够给予我的后代，给予我的另一半，让他们去追寻他们自己想要的事情，让他们去能够完成自身的梦想，能够让我去追寻我自己所谓的兴趣和自己想做的事情。 天哪，听起来。好远哦！虽然我现在22岁，但我一直觉得我还停留在那种十几岁，然后还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步入家庭的年纪。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时间，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进大学，我会想步入家庭是说，应该说会想到这一块，是因为你看我们进大学已经4年了，可不觉得一眨眼就过了吗？马上 真的超快、 对啊，感觉好像我还在大一。然后一眨眼，怎么我就要大四就要毕业了？ 而且大一的时候听许昂姐说，就是4年很快就过，那时候就觉得没感觉，想说4年真的是他妈有够久。可是现在自己大四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4年真的很快很快就过。 那你这4年中，你有做过什么？应该说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因为你现在大四了嘛，你有什么事让你后悔的吗？觉得如果再一次，你可能会想做的，或是你后悔说，当时我没有去做的事情， 后悔哦。 对啊，或是遗憾啦，遗憾用遗憾来讲的话，不一定是后悔。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玩的不够多， 真的吗？ 就是大家身边应该都有一群人，很常在现实中在看到，就是每天晚上都是那种夜冲夜唱啊， 夜 店啊，各种就是什么，就是武岭啊，什么斗南炸馒头啊，还有什么、就是之类的、就是各种晚上出去玩，然后隔天他们还是可以上早八早九，超厉害。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大一大二大家比较会约这种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我想要睡觉，就是很懒不想要出去，所以就会错失蛮多和朋友一起留下回忆的时光吧。因为我后来想想发现说，如果我可能到我28、29、30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的大学回忆，一定会是和朋友相处的时光会占大部分。所以就觉得自己虽然还是有一些蛮美好的跟朋友出去玩的经验，但就是觉得自己少了这一块吧。 就是少了好像比较疯狂的部分吗？ 对， 對， 但我还是有去过武岭，硬要讲。 你说骑车上去还是开车上去？ 开车，骑车太疯了。 现在老了都觉得干嘛骑车有病吗？开车就好了。 大一真的超热血。 那 你呢？ 你说我对于大学的遗憾吗？ 对啊，这4年。 我觉得好，我觉得我大学可能 没有遗憾， 有啦，可能没有认真念书吧，也没有啦，就是，我觉得我跟你比较不一样，因为可能我没有少玩，但反而是我在我的可能学业方面，我是也不是说学业啦，就是那时候我原本想要去交换，就是出国交换， 什么时候啊？ 原本大一进来的时候是设定在我大二的时候去交换， 真的是 大三 超级多人进大学想要完成的事情， 但好像很少人完成哦。 对，因为遇到一些小障碍。 对，就是当然现在是因为那个疫情关系嘛，但其实是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就是我选了经济系，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就是来去就是想要往商界发展这样子，往金融圈发展，然后就选经济系。然后后来考完期中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 不好玩哦， 好硬哦，就金快微嘛，就是管院学生啊，跟经济系学生就是最大的噩梦，大一最大的噩梦，经济会计微积分，对，然后反正就是很痛苦，然后在这之中就是没有找到热忱，对，后来就休学吧。 所以是因为休学，所以没有去交换。 就是因为我休学，然后后来有些课程要补，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就忙在这些课程里面。而且那时候已经有疫情了。 哦，真 假。 那时候已经去年的事情哎、欸， 我 去年的事情， 现在有点时空错乱。 没有没有，我现在大三啊，所以那是去年的事情。 哦， 对 对, 對，去年的时候就有疫情了，去年寒假的时候有疫情嘛、 哦？对耶， 对对对， 蛮可惜的。 那讲完遗憾的事情，你觉得有什么事让你觉得哎、欸，你会觉得哎、欸，你大学做过，觉得哎、欸，这好酷、喔，或是可能你做过，然后让你觉得。对，这是你大学中最快乐，或是最让人难以忘记的回忆。 最快乐，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最酷的，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政治系， 嗯， 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和因为一些课程的关系，然后和我另外两个朋友就是有接触创业，然后就持续了一整年， 嗯、 那感觉真的超级超级酷的，因为我自己就非商管学院的学生嘛， 是， 所以那时候算是。第一次接触到商管相关的东西、 嗯、 所以一切都是就很新奇，然后就开始对创业有一种就是憧憬吧，因为那时候为了可能比一些创业竞赛啊，或是可能还要去跟就是别人谈合作，甚至是要抽钱， 业主吗？ 对， 哇、wow、 所以那时候对于一个十九二十岁来说，它是一个其实有点算是跟职场接轨嘛，就是有点半踏入社会的感觉，因为你必须要去考虑很多很多现实层面的东西、 嗯、 然后那时候维持了一整年，最后结束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迫于现实，就是没钱，然后你也要专注于 学业，所以就没有继续下去。 所以你们那时候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时候比较偏向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 对，就是跟环境环保相关。那时候真的做的蛮开心的，因为哦，加上我大二的时候只有十六、十七学分，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把所有心力都投注在这个上面。 好厉害哦！ 就是 害我觉得我好好羞愧哦。 就是、我觉得大学四年让我回过头想，我会觉得那一年对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一年。 嗯， 但也会觉得蛮可惜，就是后来因为一些现实层面的关系没有继续， 就没有继续。 嗯， 哇，好吧，这挺可惜。那你之后会想要再继续吗？ 等有钱吧， 等有钱吧。我以为是做了这个有钱，我以后靠你。 哎、 欸、哎。欸 那你大学四年呢，有就是觉得比较酷或是比较值得拿出来讲的回忆？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讲大学这个阶段，就是我在学期间的话、 嗯、 就是如果在学期间的话，我觉得我做过很酷的事是我大一期中考。我不是说我对这个系考完期中考没有热忱吗？ 嗯， 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对经济系失去目标。 对，什么对经济系？我对我人生失去目标。我觉得我没有存在的意义，你知道吗？ 一个十八岁的人对自己人生失去目标， 对啊，我觉得我人生 不容易啊， 就觉得这好大的那个挫折哦。 嗯， 这真的是，就我真的是那么笨吗？还是我真的那么烂之类的？我就很痛苦。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室友也处得不好。 嗯、 我室友，我们房间不能讲话， 这可以播吗？ 这可以啦，反正我不知道他，我都忘记他名字了。对，他很讨厌我，我隔壁的那个很讨厌我。然后我们是同班，他也不跟我打招呼，然后在我宿舍就很痛苦。然后我就考完期中考嘛，然后就觉得啊，我人生没救了。我想说好，那我想要出国散散心，不，我想要去散散心。然后我就订了机票對。 你说马上吗？ 就是考完期中考、啊，我觉得就是对很痛苦。然后考完期中考后面不是一个礼拜吗、 嗯？ 就那个礼拜不是都可能 检讨考卷？ 对对对，就很松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都不会啊，理论上要检讨，我就觉得反正我都不会嘛，那就算了。然后我就订了机票， 嗯， 去宿务的机票。 太行动派了， 因为我那时候有朋友在那边，就是念语言学校， 嗯， 对，然后我就订了机票，然后还跟教授请假，还去敲我那个导师的门说，老师不好意思， 教授跟你说谁来请假？ 就教授很教练就教授就很讶异，想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吗？我说对，他说那你有跟你爸妈讲吗？我说没有，他说好，那你路上小心， 欸、你很诚实、欸， 对我很诚实，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没有，因为其实我当时很诚实，是我不想要说，不对，我好像不应该诚实，对不对？因为如果我对老师诚实，然后我出事，让老师要背锅。 对啊。 好，那好，我错了。 没有啦，还是很诚实，很棒。 对，然后反正我就这样子一个人。 去多久啊？ 我去一个礼拜，我把一整个月的生活费都拿来买机票，跟在那边爽。对，然后反正我就一个人就搭飞机，然后就去宿务、 嗯， 就背着一个背包，然后背着我的蛙鞋、 嗯， 对，然后就一个人跑到宿务去，然后就过了一个很。 很酷的一个礼拜。 听起来好不真实哦。 很不真实吗？ 对啊。 可是我在那边经历，我觉得更，我现在看我也觉得，我以前怎么那么有 勇敢？ 就我以前怎么那么不怕死？ 你现在敢吗？ 我现在还是会，可是我不会那么的。 毅然决然。 也不是说毅然决然，我不会那么的没有准备。 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在怕哎、欸。 那时候真的就是，对啊，年轻吧，可能脑子还没有长齐，就觉得、欸、好像一切都无所谓。而、欸、且我那时候 死不了。 哎、欸，我那时候真的差点在那边死掉。我为了去看就是长尾鲨，然后在那个水下大概35米的地方，嗯，我没有那么高的那个证照，我就骗那边的潜水业者说，那个我证照放在另外一个岛上。 我怎么记得我刚刚好像才说过你诚实？ 反正我就是刚刚糊弄，为了看长尾鲨，我觉得我都来到这地方了。 你之前有潜过吗？ 我之前有潜过水 哦， oh. 对，而且我是游泳队待了十几年，我想说没有什么担心 的，稳、 oh. 的啦， 对，就稳的啦。然后这种就会出事，然后反正我就下去，然后真的很深，然后我很紧张，然后就一直吸那个气瓶，然后就淡醉。就是所谓淡醉，就是你在水里你会没有方向感，然后你没有知觉，然后你没办法专注在一个东西上。 会有人生跑马灯吗？ 我当下其实是我有个想法，一个很坚定的想法，就觉得好，我都来这里了，就算要真的就是真的要留在这里的话，就是我真的要留在这里的话，那至少我要看到鲨鱼吧？ 什么啦？ 就是我已经觉得说我已经把我人生都 all in 进去了。你懂吗？这是我觉得我已经 all in 了，那至少让我看到鲨鱼吧。那看到鲨鱼，至少我是含笑而终之类的。 幸好你现在可以坐在这里录 podcast。 对，就是对同学不要学这种，就是毫无 真的要做好准备。我跟你讲，冲动归冲动，但准备还是要有。 对，就是你要去给自己有一条后路，然后不要去做一堆真的是会危及生命的事情，真的是错误示范。但这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人生中很大学中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可能到我四五十岁，或是我甚至有小孩子，他读大学的时候，我都跟他说：“爸爸以前怎么样？那你要去，你可以去，但你要跟爸爸 要跟我讲，不能跟我当年一样。” 对，可是后来，其实后来两三年之后，我爸妈知道这件事情， 哦、 我爸妈也没有骂我，他就说：“你要讲。”然后我爸还拿了机票钱给我。 哇塞，隔了两三年的，这算和 就通膨了，所以我亏没有啦。 哦，好扯哦。 对，这是我觉得我大学中。很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学四年就是蛮可贵的一个地方，是你有相对多的自由和相对多的时间可以去运用。 对， 就是像我之前也是，虽然我没有像就是跑到苏这么远啊，但是我也有就是曾经过突然很想要去某个县市，我那时候就去嘉义、 嗯， 然后我也是当下突然就是想去，所以我马上就订了隔天的车票和。就是青年旅馆，那我就去了。我也是什么都没准备，我也不会骑车，我也没去过嘉义。我去过吗？就我没有一个人去过啦。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你比我还勇敢、欸。 为什么？ 因为我在那边，我至少是有一个朋友在的。 可是我在台湾、 啊。可是哦， 就是应该说，也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我就去了整整两天，然后就是在嘉义乱走乱吃，就是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我在去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也就是自己一个人去，也没有朋友一起跟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好好把握。你还可以这样义无反顾去某个地方，或是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时候勇气是需要自己给自己的。 真的，你当下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你可能隔了几年回过头来想，你就觉得哇，那时候太有种了吧。 也或是说，你经历了那些东西，你才会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经历过一些你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对啊， 你反而会让自己去，可能是没有意识的成长， 对 对， 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你更必须要有那种可以去应对那种突发状况，像是你突然沉在海底下之后的这些就是小危机或小状况， 嗯， 它都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的一种方式吧。 那如果是你现在， 嗯哼， 就是回去跟大一的时候的你，你会跟他讲什么？ 大一的我， 对，大一的你， 大一的我嘛，我想一下哦，可能就是，不要害怕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吧。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还蛮不喜欢或是会畏惧未知的东西， 嗯， 就是没办法接受可能。 事情啊，或是 会去害怕， 对事情的发展不在我的掌握之内。但是我其实这四年来，就是不管是参与的活动或是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我掌握之内。但也是因为这些事，也是因为这些就是事情，虽然当初会感到未知和害怕，但也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就是成长，或是让我去从中学习到，一些成就于现在的我的东西。 哇、wow, 这、 很深奥，很空泛。 你觉得大一的你会理解吗？ 我觉得一定不会啊！大一的时候都蛮觉得徐阳姐倚老卖老。 真的、哦？可是我大一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听徐阳姐讲话。 我也喜欢，只是会觉得怎么可能？就像是那时候前面报道没有讲到，就是那时候也会觉得徐阳姐说过很快，怎么可能？ 然后干我高中三年很痛苦啊，痛苦三年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当下自己来说，当然就是可以多听其他人分享的经验，但是要怎么过，要怎么去完成你这大学四年，还是要靠你自己。 这蛮重要的。 对啊，那你会对你大一的自己说什么？ 我会对我大一的自己讲说，有时候你要达成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先去做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人生不是只有一路顺遂、就是因为有那些痛苦。才会显得后面的成果是甜美的。 像是什么？ 像是可能我不是说我大一的时候对于那些的经济啊这块是完全的没有热忱的嘛。对，可是我后来经历我休学，然后去发现了自己。对，去厘清了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和自己想成为想要有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去对我对这个是没有爱没有错，可是我是否能够去接受？你懂吗？就是你对于是人生不是说人生不可能都是顺风的，对，但就是在你逆风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接受这些事情？对，如果你能够接受的时候，那你便克服了这个困难。对，我觉得我会对大一的时候我讲这些话吧，就是让那时候自己。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算是排斥吗？ 对，我大一很排斥、欸。我大一的时候真的是还会有什么逃课啊干嘛干嘛的那种， 这很正常吧， 很像那种国高中生翘，我国高中反而没有翘过课， 好乖哦， 就是也不是说没有翘过课，应该说就是不是那种不想上课的那种翘课。对 对, 對，就是可能当上大学然后觉得自由啦，然后就是把自由凌驾在自律之上。但应该是要先有自律才会拥有自由。 好哲理哦。 好，真的是好像老人会讲的话哦。 真的。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对现在的大一说什么？ 现在的大一、哦、 对，现在这些大一同学们，无论是他们接下来面对要挑战或是现行的这些状况。 我现在回过头想想，应该会是不要急于的去追寻答案吧。因为我觉得包含我自己，就是大部分的大一都会很想要知道你未来要干嘛，或是你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会对于就是在没有找到答案的这个过程感到很惊慌失措，就是会觉得很不安或是惶恐。对。但是就是其实可能现在大一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一样，像刚刚讲一样，但是很多事情真的是要你就是在追寻答案的过程去经验去体会，你才有办法去找那些答案。可能你最后不会真的找到你想要找到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是你真的可以学到东西的。 对。我觉得如果我要给大一的话，其实跟你讲的概念有一点相似。我会跟他们，可能我会想跟大一的同学们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就会帮助我们。 吸引力法则。 但实质上反而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阻碍你，甚至连你自己都会质疑你自己。 这叫墨菲定律吗？是这样用吗？ 不太是。 好，对不起。 对，反正就是当你发生，就是当全世界都在质疑你，都在反对你，甚至连你自己都会质疑你自己的时候，请你相信你自己，把它坚持下来，然后去做你认为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很难欸，其实 这很难，但就是因为很难啊，所以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才显得那个东西是多么的可贵。 而且我觉得对于就是十几岁嘛，十几二十岁人来说，要真的不去在乎 旁人的一些言语，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不要讲十几二十岁，讲我们现在或甚至可能我们的哥哥姐姐， 他们都不一定能够做到去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在意别人 的 嘴巴。 这真的是就是不管到什么年纪都会要学习的课题。 对，但就是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就只有那个时间， 嗯， 他才会应该说那些时间做的那件事情才会使整个变得更令人难得可贵吧。那、 嗯、 你想要让别人支持你，让别人去就是帮助你，那你必须先自己成果。当全世界都在反对你的时候，你坚持下来了，那全世界都会慢慢的转换为去帮助你，去支持你。 嗯嗯，真的。 对，所以它是有个就是它是有个前提在的。嗯，那我希望这些就是这能够帮助到大一的同学啦，但也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要学会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然后就是我其实有一句是从我高中就很喜欢的话，虽然有点鸡汤，但就我很喜欢， 嗯、 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这我觉得也蛮贯穿我们前面在讲的东西，就是有些你可能当下会觉得很糟糕或是很不顺遂的事情，但它其实不管它是不是你的选择，它都是一个你人生当中被安排的道路，或是有点像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吧。 嗯， 但它就是即便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很不顺遂啊，或是很 痛苦， 对，但可能到最后你回头来看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就是像成就于你的一些经历和过程。 嗯，就是唯有那些经历才造就了之后美 好 的你。好 励志哦。 这集变得好励志哦。 真的超励志的。 好鸡汤哦。 虽然我们平常也不是这么励志的人啊。 但这集好像快成为就是我们目前为止最短的一集吧。 对啊，算是做一个收尾吧。 嗯，嗯，我觉得有些东西重点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内容。 嗯，那就是我们这一季的 podcast 大概就会分成这五个主题。那接下来的话，要先透露第二季的内容吗？ 我觉得你想预告一下吗？还是我这边要由我预告？ 好啊，好啊。 我觉得发到我们粉专就知道了。 好， 对，好，那祝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拜拜。